油封殿，正是蒋油在神之领域的大号，霸气雄图工会会长的真正身份。叶修其实在第十区里乱七八糟的早有打过交道，但基本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夜渡寒潭还是蒋油，对于他来说却是没什么区别。油封殿这种身份，那实在已经不用在名字头顶再挂什么称谓了。在荣耀玩家眼中，要论知名度，他们这些顶尖会长和职业选手相比也差不了多少，都算是人尽皆知的角色。所以在油封殿的名字顶上，并没有像很多工会的会长那样顶这个某某某工会会长的字号。叶修操纵着无敌醉俊朗到了跟前儿，喜之阳就已经介绍上了，这个是谁，那个是谁，那个又是谁。每个人除了 ID 都有装饰，就好像现实生活里介绍人时总要介绍一下这人的职业职务什么的。不过有些连串的念起来让叶修听了有点滑稽，比如霸气雄图四分会第一骑士之类，修士的定语也太多了，但偏偏一个也不能摘。把霸气雄图摘了，那显不出有多厉害，把四分会摘了，那不符合实际。 哦， 叶修每听一个介绍就哦一声，一路哦下去后一气总结， 大家好。 以蒋油的油封殿为首，这伙人的装备那在网游中可称得上是一等一的。装备那也是身份的象征，无论是霸气雄图的堂会会长，或是分会的第一骑士什么的，要穿了无敌醉俊朗这档次的一身去，那搁现实里就好比是着装不当，没显出自己的身份。 无敌醉俊朗，名字有点意思啊。说起来，我以前认的一个人，名字叫无敌醉寂寞呢，不过好久不见了，可能真的寂寞去了。 先说话的是所谓的霸气雄图四分会第一骑士之称的飞扬，随口像是说了一个笑话，但却已经显露出对无敌醉俊朗暗怀的敌意。这并不意外，像七叶一枝花那样的厚道好人在网游中其实是极少的。网游是一个将攀比之风都赤裸裸的数据化的事实，新区里大家攀比等级，到了神之领域等级没得比了，那就比装备，比属性，比技能数，比技巧，比经验，比副本进度，比竞技场战绩，什么都能比，什么都要比。在这样攀比成风的世界里，不是差距实在太大，难有谁服谁一说。像飞扬，像七叶一枝花，再到之前的翠豆，他们都是团队中的第一 MT。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处于顶端的人，他们的位置就更不容易服别人了。七叶一枝花这样老实厚道，那其实是异类，更多的是翠豆这样的人，对同职业被称为是高手的人总是充满了不屑。只不过大家的表现方式各不一样，翠豆少年一些，幼稚一些，而这飞扬却显得要世故一些。他到底知道无敌醉俊朗是会长授意拉来的人，而且总会长油封殿这次居然亲自过来，来历就要更上一层楼。太过于让无敌醉俊朗难堪，那等于也是不给会长面子。这庞大的工会近乎企业化的管理，生存在其中的玩家越是上位者就越不能只是单纯的以游戏视之了，这里也满是人情世故的东西，而他们这些工会的会长那就绝不是普通玩家工会那保姆一般的角色了。虽然他们通常也只是这样的姿态，但是明白人都知道这些会长手中所掌握的权限的能量有多大。 无敌醉寂寞，什么职业？ 飞扬那暗含挤兑的说话 却是被叶修这样回了一句。 职业，太久没见，早忘了。 飞扬怔了怔，回答的也算从容。 哦，这样啊。 叶修说着，还发了个呵呵一笑的表情。飞扬顿时就郁闷上了。无敌最寂寞，他哪是真的认识这么一个人呢？他只是看到无敌最俊朗的名字，随口杜撰了个小段子来奚落一下对方的嚣张。结果人家问职业，他没答上来，完了呵呵一笑，像是嘲笑他的无聊一般。 早听说兄弟你技术了得啊，今天总算是见着了。 由喜之阳做引荐，飞扬做了开场白，再说话的就是一堆人里地位最高的蒋游了。四分会的会长此时反倒是没轮到说话的机会。简单的小细节，却也体现着了工会成员中分明的层次与复杂的关系。 哼，你听到的传言货真价实。那是那是。 一般人听到如此不谦虚，可能都炸毛了。但脾气也未见得有多好的蒋油，此时却是和气一团，弄得飞扬都有些看不懂了。他虽不属本部，但对这总会长也是有些了解，没像霸图战队的韩文清那样冷硬，但也基本上是往那个路数上靠的，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礼贤下士的风格。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人的性子显然不可能突然间就扭曲，问题看起来更可能是出现在这无敌最俊朗身上。 真这么厉害啊？ 飞扬心下暗自嘀咕着。他倒没有因为无敌最俊朗的装备产生什么歧视，装备毕竟外来的，真要技术过硬的话，那边讲由一句话，这一个骑士的装备立刻就可以鸟枪换炮，没准甚至可以比他飞扬更高端。看总会长如此态度，飞扬甚至有点开始懊恼自己之前为什么要那样暗含挤兑了。说起来，管这人到底如何，自己和他较劲又有什么用啊？今天难得和总会长有接触，自己充分表现自己的实力才是重要的。飞扬心中也有一番他自己的盘算。他们这些分会虽然也是以霸气雄图为名，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依然是把本部视作真金，分会的玩家也很多是盼着能进入本部的。本部人数早满，按工会规定也不会无端的踢人换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规定只是死的，真有突出的高手，本部肯定还是有方式可以弄人进去的。飞扬呢，可没觉得成为了四峰会的第一骑士就足够自豪了。说起来，他非常讨厌别人介绍他时在霸气雄图的后边又要添上一个四峰会，只是多了这三个字，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头衔好似冷笑话一般。他希望可以摘掉这三个字，唯一的方法当然就是能可以进入本部。所以他一直挺希望自己的实力能得到本部那边有利人士的注意，只可惜他头顶四分会第一骑士的名头时日已经不短，本部那边却一直没有向他发出过橄榄枝。今天总会长居然亲自跑他们这边来了，这让飞扬觉得是个很好的表现机会。只是跑来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另外一个骑士，这不由得让他满是羡慕嫉妒恨，所以一开始就对无敌最俊朗怀了敌意。看这架势，这无敌最俊朗真要被认可了，不是要直接进本部了？自己必须表现得比他还要强才行。飞扬早就暗下决心了，但是拿言辞这种方式和人较劲儿，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有些幼稚了，连忙心下检讨了一番，今天要做些什么 他是已经知道的，在实战中表现出压过无敌醉俊朗的技术实力，这才是近道理。打那样的嘴仗太没意思了。飞扬一边心中好一边盘算，蒋游等人却已经向他说了叫他来的意图。 抢豹子？ 叶修怔了怔。 不是吧？ 一边的陈果都惊诧了。就算是游戏吧，这卧底进度也太快了吧。人家卧底都是三年之后再三年，这无敌醉俊朗从混进人外围扶植工会到现在连两天都没有，就已经进步到跟 BOSS 队这么核心的精英圈子了。普通玩家工会讲究倒不会这么多，是高手就立刻一线队，但俱乐部工会那是多么复杂的环境和竞争啊。抢野兔 BOSS 这么重要又凶险的事，混个别工会的卧底在里面，这可是大大的糟糕。战术、方案、计划等等等等都被卧底卖出去的话，还抢个屁呀、啊、 嗯，刀锋峡谷那边的 BOSS 刀锋剑客朗瑞刷新了，我们的人已经有过去的了，我们马上就要去支援，正好看到兄弟你在线，不如一起吧。 蒋游这边说着。 行啊。 叶修欣然接受。 兄弟这身装备。 蒋游看了看，估计也实在是说不过去。 兄弟现在还进不了我们工会，没法给你贡献度来领装备，这身先拿着凑合吧。 蒋游这显然是早有准备，不然一个元素法师身上哪会带着一套骑士用的板甲。叶修也没谦虚客气，和游风殿这边交易结果一看，套装到首饰到武器一身算是全配齐了，比他现在身上的要强得多。对于一般玩家而言，装备一下子提升两个档次足够感动了，于是叶修也是表示了一下感谢，飞快就把装备全换上了，然后点了游电风申请交易，把他换下来的那一身这些高手眼中视为垃圾的玩意儿摆了上去。 这些就带我先捐给工会吧。 叶修说着。 这个 蒋游这个汉呢，他元素法师一个，这点力量身上真要装一身骑士的板甲武器盾牌，负重绝对会影响到他的动作。先前带了一套，那是准备一来就交给无敌醉俊朗的，现在人又还了他一身，这要真揣着去战斗那真是太不方便了。可是人又说是要捐给工会的，总不能说是拒绝接受吧，说你留着用那也不合适啊，一身好的都换上了，淘汰下来的留着有啥用啊。一般人都是换下来的就捐给工会换贡献度，无敌醉俊朗的行为也没啥意外，只是这家伙现在交给自己代劳，这让蒋游真是着实的纠结。